佛经剧化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剧名叫做《莲花色》。 乖下，阿姐乖，锡晒佢。 一个喊成咁都有嘅，真系谂下办法氹下佢啦。唉， 我而家咪凑紧佢咯。阿仔呢排真系曳啦，成日都扭埋一味咁喊。 细佬哥识乜嘢啫？要喊咪喊咯，你冇心机凑佢系真。 哎呀，乜你咁讲啊？全阿女系我嘅女，系我亲生噶嘛，我点会冇心机凑佢啫？ 有心机就假啦。你想刻薄佢系真啊？ 哎呀，全我好锡佢噶，我点会刻薄个女呢？ 睇下你个样啊，你都唔识凑细路嘅，真系好鬼厌，家嘈屋闭，冇嚟安静嘅。 有乜法子咧？全我都成日抱住佢噶啦，我呕完又呕，拍完又拍啦。 凑细路哥啊，你估呕完拍完咁就得噶啦咩？ 咁有乜办法先得噶？我只是懂得这样的，我不是怎样，那你教我了。 什么话？我教你？哼，你母亲就懂教你了。 母亲？哼，阿全，我母亲都不喜欢臭小老哥的，他怎会来教我呢？ 你怎知道他不会来教你呢？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近来很特别，好像有些心事一样的。 心事？ 嗯，他时时呆呆地坐在这里，眼定定咁，有时系眯眯嘴咁笑，或者有时又皱埋眉头，暗暗沉沉，吓都唔知佢做乜嘢喎。 哼，有冇咩嘢啫？人有时候会谂下嘢噶啦嘛。莲花色，叫埋佢嚟呢度住，帮手凑下个女，又陪下你啦，咁咪好咯。 嗯，叫埋佢嚟啊？ 嗯， 母亲未必肯嚟噶。 我请佢，佢就肯嚟啦。 你请母亲，佢就肯嚟。 嗯，我估系啩。 好啦，咁等我去同母亲倾下啦。 真系得意。 做咩啫，全？你笑咩啫？喂，阿全啊！你话佢做咩咧？阿全啊！ 几得意啊！ 喂。阿全啊，你自言自语咁喺度笑，好似傻咗咁做咩啫？喂，阿全啊，你发神经啊？ 做咩你啊？掹手掹脚喺度大惊小怪。 真系啊！我话你啊，喺度眯眯嘴咁笑啊，自言自语咁，究竟喺度做咩啫？ 啊，冇嘢啊，我同个女玩啫嘛。嚟，阿女啊，埋你呢边。 啊， 嚟， 母亲。 阿女啊。你的手揸住啲乜嘢啊？俾我睇下。 系花生糖嚟噶，好甜噶。 俾粒我食得唔得啊？ 哦，嗱，俾粒你食啊。 哦，哎呀，好甜啊，好好食啊。 好好食噶。哎呀， 唉，你睇下你啊，跌晒啲糖落地下啦。唉，阿女，真系枉费你多只手指啊，拎嘢都拎唔稳。 系啊，父亲啊。点解我有六只手指噶？啊， 我点知点解呀？你一出世就有六只手指噶咯，天生噶。 哦，天生噶。 啊！ 人哋话我有六只手指系好特别喎、 啊。好啦，阿女啊，你出去玩啦、啊。 啊，我出去玩啦。 哎呀！咦，阿女，你好声啊，有冇跌亲啊？吓、啊？ 我冇事啊，母亲。 唉，都唔知点解个女好地地咁，点解会多咗只手指嘅咧？吓，系右手添噶， 生出嚟嘅有冇好讲啫？ 唉， 啊系啦，莲花色，我有啲心事想话同你倾下啫。 嗯，你有咩心事啊？ 嗯，我想离开屋企， 去边处啊？ 出省揾食啦。 出省揾食？ 嗯。 咁我哋呢？ 你唔好去住啦。 你一个人去好孤单㗎喎。 唔会孤单嘅。有人陪我㗎嘛。 咩话？有人陪你？ 嗯。 边个啊？ 你母亲呢？ 我母亲？ 嗯。 佢肯陪你咩？ 嗯，梗系肯啦。佢仲肯嫁俾我添啊！ 咩话？阿全，你讲咩话？ 做咩？你使乜咁惊啫？静啲嚟。我话你母亲肯嫁俾我做二奶啊！ 咁你肯唔肯啊？ 我肯，我乜唔肯啫？我哋讲好晒噶啦，睇下几时就搬出醒住。 真嘅？ 梗系真咯。 阿全，你系畜生，你系禽兽，我母亲系你边个 啊？你咁都做得出嘅？ 我都唔知点解我会中意佢嘅。 我唔理你咁多，总之你要掉甩佢。 点掉得甩、啊？啊，佢要生要死噶嘛？有乜办法啫？ 阿全，你真系要咁样做？ 唔系咁啊？点啊？啊，甩又唔甩得。本来我都唔想讲俾你听嘅，不过正所谓鸡春个蜜都会爆出仔，咁我讲咗出嚟俾你听咯，就希望你会同情我、见谅我，唔好责怪我哋一家亲咁咪好咯。 你发梦，你发神经， 咁点啊？啊， 一要有佢冇我 啊？喂，咁点啊？ 唔紧要噶，至多我未扯。 咁对仔女咧？ 仔女我都唔要 啊！ 你咁本事，俾翻晒你，我一于走。阿女都五岁啦，惊咩啊？ 喂，莲花星啊，莲花星，你去边度啊？喂，莲花星，莲花星。 莲花星，莲花星啊，出嚟啊！ 上叔， 嗯 我喺度啊。 喺入边做乜嘢啊？ 我呢啲汤嚟俾你饮啫嘛。 哦， 嗱，啱饮噶啦。 嗯，啊，谂落你都系一个好妻子啊，几关心我。时时煲啲靓汤俾我饮啊！ 梗系啦，你系我丈夫，我梗要关心你噶。 嗯， 如果你健康唔好，咁我依靠边个啊？ 啊，系，我哋系夫妻啊！啊，系咧，阿叔啊，你嫁咗我有几耐啊？十年有未啊？ 唔止啦，有12年噶啦。 哦，嗯。似啦似啦，睇上嚟似啦吓，系咧，你个前夫唔知点咧嗬？ 切，你讲呢啲嘢做咩先得噶？都过咗10几年啦、我丢淡晒啦， 丢淡晒，真嘅？ 喂，做咩啫？啊，你都几十岁人啦，讲说话冇嚟跟兜咁，你想点啊？ 冇乜点，讲下笑啫嘛。唉，唔好嬲，唔好嬲，嗯。 唔嬲啊，假啦！你正一好讲唔讲？饮汤吧啦！ 好，饮汤啊！哎呀，倒泻咗啲添啊！哎呀，真 你唔知做乜嘅、啊？神不守舍咁。 系，我系神不守舍啊！系， 我冇你咁好气啊！ 喂，阿叔啊，唔好行开，我有啲嘢要同你讲啊。 究竟咩事啫？咁紧张啊？ 我想 做咩啫？你、啊、想讲咪讲咯，使乜半吞半吐啫？ 系，阿叔啊，我想攞个贴士，你话好嘛？啊？ 哦，原来是这样是吗？ 是咯，是这样啫，得吗？可以吗？啊？ 攞个妾侍啊？ 嗯。 唉，你哋啲男人。 是啊，我是男人啦、啊、吓。咁、啊、你准抑或唔准啫？啊？ 唉，本来咧就好大件事嘅。 嗯。 不过都冇所谓啦。 系啊。哎呀哈哈哈哈 哎呀，真系好咯，阿石啊！我以为你会嬲，大喊大闹咁闹我一餐添，点不知你咁好相遇啊，又咁定啊，完全唔嬲我啊！ 有乜好嬲啊？我都化咗好多啦。 哦， 既然你想取妾事讲到出口啦。咁我都冇咩意见㗎啦。 啊。 如果唔同意咪斩得你喺外面偷偷摸摸。 咁係咁係係㗎。啊係呀阿色㗎。啊讲起上嚟呢你真係言得㗎啫。 上叔、嗯、你都无谓褒奖我啦。你究竟搵到人未呀、 啊、搵到啦搵到㗎啦。我攞咗佢成年㗎啦。 个样点㗎 啊 好靓㗎。 几好几好样噶，讲起上嚟咧，佢个样子有啲似你啊！ 吓，似我？ 系，不过咁又唔似你咁靓，不过有啲似你后生嗰阵啊！ 咁你即系话佢后生，而且年青貌美啫？ 咁又唔系唔系，咁又唔系。 咁带佢嚟见我啦！ 哦，梗系啦，梗系带啦，佢嚟咗噶啦。 乜嚟咗啦咩？ 系咧，系咁嘅。我啊心急，费事带佢嚟多次，咁咪早啲带佢翻嚟服侍你咯。嗱嗱，阿色啊，等我叫佢出嚟啊！ 狐狸精。 诶、哎，阿女啊，阿女出嚟，嗱、啊，诶呢、这个系少奶啊，咪叫声少奶啦。 少奶， 吓、啊，乜真系喺边度见过咁嘅？好熟口面啊！你叫咩名啊？ 少奶，我叫做阿女啊， 阿、啊、女。阿女， 诶、欸，阿女啊，做乜嘢啊？企喺度做乜嘢啫？快啲斟茶俾少奶啊！诶、欸，嗰度有茶杯啊。 哦。 嗯，系啦系啦，咁啊乖啊吓。嗱嗱，阿色啊，饮茶吓，饮茶，谂乜嘢啫？嗯。 奇怪啦。 啊、 真系咁熟口熟面嘅？ 我唔系讲过话佢似你咯，嘿嘿我一见到佢啊就欢喜佢噶啦，因为佢似你啊嘛。 你发梦啊你？ 啊， 阿女啊，你今年几多岁啊？ 少奶，我十七岁啦。 哦， 诶，阿女啊，递杯柴麻你，带埋嚟俾少奶饮啊，快啲。阿色啊，接咗杯茶啦，饮啖啦，吓，饮啦。 唉，好啦， 小奶饮茶啦。 做咩你只手？你只手？ 阿女，做乜咁唔小心噶？ 唔系啊，阿女，俾只手我睇下，右手。 嗱， 吓，你只右手有六只手指嘅。 系啊，生出系咁噶。 你父母呢？叫咩名啊？ 我父亲叫做万全， 吓 母亲，母亲我就唔清楚啦。我五岁嗰阵时，佢就走咗啦。 你父亲叫做万全，咁你谂下你母亲叫做咩名？ 母亲个名，系啊，好似叫做咩咩莲莲花色啊？ 啊，莲花色。 听人讲，我母亲好靓，个样好似莲花噶、 啊。 天啊，真系孽障啦！我个女啊， 莲花星啊，莲花星，你做乜嘢啊？你做乜嘢啊？ 唔知佢做咩咧？ 啊！ 穆建年，今日你要去度化一个人。 佛陀，我要度化的是谁？ 她是一个女子， 叫做莲花色。 莲花色，佢个名好靓。佢系咪良家女子？ 佢系妓女。 佛陀，妓女？佢有善根咩？ 有。佢嘅业障好重。后生嗰阵，俾自己母亲抢咗丈夫。到中年嘅时候，又俾自己个女抢咗后夫。 哦，咁样啊？咁离奇嘅？ 系。佢嘅遭遇好离奇，不过佢仍然可以救度，因为呢个女子虽然好多业障，但系佢心底善良， 所以仍然可以救度啦，系嘛，佛陀？ 系。佢已经自暴自弃，如果唔俾人度化，就会沉沦堕落，难以挽救。 佛陀，我知道，我去度化佢。 嗯，木建莲，莲花色就喺前边咋？ 哦，前边嗰个女子就系啦。 你静静行过去，唔使同佢讲说话。佢自然会接近你，咁你就带佢埋嚟。 系，佛陀。 有人喊我，大叔，你好吗？喂，行咁快做咩啫？嚟啦，睇下我啊！沙门，你唔睬我？不过你又为咩事唔行啫？嗯？你唔行又唔讲嘢，为咩事啫？我知道你想帮我倾偈啫嘛，可以啊，沙门，嚟啦，埋嚟倾偈啦，嗯？哎呀，沙门，你行啊？嗯，冇法啦，你要行，我唯有跟住你啦。是不是呢？被我估中晒了。原来你坐在这里等我呢。 莲花色，你不要放肆。 我放肆？你的男人不放肆吗？啊， 我是沙门，我不接近女色，你不用打我主意。 那你又不行，你又坐在树，你坐在树不是等我，等哪个啊？ 我是等佛陀，是我的老师，不是等你。 这样啊？不是等我啊？哦，那我走了。 莲花色，善女子，不要行住。 你叫我啊？嗯，那我走过来了。 莲花色，请你庄重一点，听我教导。 听你教导？有什么好听啊？你的男人啊，累死人的。我母亲抢了我前夫，我的女儿抢了我的后夫。我现在举目无亲，没人依靠，只有做妓女咯。其实我都不想做人的，混混化化养老个肉身，没什么快乐的。我随时都死的。 善女子，你冷静啲，你的遭遇是很悲惨，这些是宿业，不过你已经受够了，无需要死。 哼，不用死？我知道，不过我觉得没味道咁啫。 我俾条路你行。 咩路啊？附近所有的人都看我不起的， 见到我都憎嘅，我仲有咩路好行啫？ 呢， 除非系嗰啲色中恶鬼啦。 你发菩提心，学道修行咧？ 学道修行咁清苦？ 清苦唔紧要，你可以重新做人噶。 无谓啦，做埋呢世人，事事淡淡，求求其其咁咪算咯。 你咁讲就错啦，生死轮回，如果你唔洗清业障，咁来世你一样烦恼，你自力更生啦。 可以咩？ 可以。如果你学到修行，咁以前嘅生活就一刀斩断，你可以完全换一个环境，亦都更换一个生活内容，咁即系有新生活呢。 即使系咁，啲人都仲睇小我嘅。 唔会嘅，喺僧团所有人都庄重守戒律，唔会睇小人。即如我咁，我几有耐心同你倾偈，我无非想帮助你得到改善啫。你知道吗？我冇睇小你噃， 系噃。佛陀，你以为我可以加入僧团学道咩？ 当然可以啦。你跟随我姨母大爱道比丘尼学道，佢会教你一切。 真嘅？有个老婆婆嚟咗啊！ 佛陀啊，我哋嚟咗啦。 佢唔系老婆婆，佢就系大爱道比丘尼，佢会指导女子嘅。 佛陀，你叫我嚟有咩指示啊？ 大爱道比丘尼，而家有位善女子，佢有善根，可以修行学道。诶，就系呢位啦。 啊，好啊好啊，你应该放低旧时生活噶啦。我喺附近时常见到你俾人虾，又俾人用石仔抌。唉，真系好惨嘅，难得你回头是岸，你嚟嘛？ 佛陀，大爱道比丘尼，我嚟啦。